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曾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飞行指挥成员战斗飞行技术大赛2016进行了指导。由黄炳瑞同志等军队的负责干部在现场迎接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人民军官兵观看了战斗飞行技术大赛。由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整齐地排列着。上午9点，在欢迎乐器奏乐声中，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协同李协主同志到了机场。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队长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做了迎接报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检阅了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战斗飞行员们代表全体人民军官兵一致的忠诚之心，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敬献了芬芳的鲜花。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司令官致开幕词，他说，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飞行指挥成员战斗飞行技术大赛2016实在是一场极有意义的训练大赛，目的在于把所有飞行指挥成员和飞行员都造就成为一个个具有完美无缺的实战能力、指挥能力和很高飞行技术的以一当百的万能飞行员，进一步掀起奋起投入新年度战斗政治训练的全军官兵的训练高潮、斗争高潮、竞赛高潮。他表示坚信所有飞行指挥成员和战斗飞行员将通过本次技术大赛向世界显示勇敢无比的金正恩飞行队的战斗气概，为完成统一祖国的作战准备做出积极的贡献，并宣布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飞行指挥成员战斗飞行技术大赛2016开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观察台前的飞行指挥成员和战斗飞行员下达了出击命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飞行指挥成员和战斗飞行员激烈而精彩的竞赛情景，说个个都飞行技术高，并对此表示了十分满意。他说，要加强飞行训练，好让所有飞行员都做好准备，做到他们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也都能圆满完成飞行战斗任务。他指示航空军的所有飞行指挥成员和战斗飞行员，要在这场大赛中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今后也在白头山训练热潮的红炉中不断提高训练的质量，来实现飞行训练的经常化、生活化和习惯化。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飞行指挥成员和战斗飞行员积极响应我们一心等待党的出击命令这一口号精神，坚持训练再训练，一旦有最后攻击命令下达，就立即开飞机上天，毫不留情地摧毁侵略的大本营，以使之变成一片焦土，来为南下的人民军部队打开进攻的大道路。大赛后举行了颁奖仪式。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瑞发布了大赛名册，接着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明洙向优秀单位和成员颁发了奖杯、奖章和奖状。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召集那些在大赛上荣获第一名的飞行指挥成员和战斗飞行员，表示热烈的鼓励，并与他们合影留念。